投入去，不顾后果之忧，交出我一生，凭一颗爱心，交付每分诚恳。我愿能为你，为你能做到不折不扣的一百分，全面去爱，让深深的兴奋发出光辉，去抚慰去接近，没有掩饰，为你换来无比心印，倾出我的心，全倾出我的心，我愿情奉每一分欢欣，爱在燃亮我，求爱燃亮我，不怕让爱火焚身，倾出我此生，凭一片真心，将美丽与君平分。我愿能为你，求你能让我一世努力做满一百分。 陪伴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交出我的心由罗文演唱，旧单车老情歌，携您进入时光的隧道，回味如歌的往事。下面请欣赏孟庭苇的《你看你看月亮的脸》，彭羚《随爱而飞》，齐秦《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》。